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142集，纷争再起。一滴冰凉的粘液滴落在江瑶的脸颊，激起了他一身的鸡皮疙瘩。即便没有睁眼，江瑶也能感觉出自己面前似乎正处着某个庞然大物。而在求生本能的驱使下，他没有再次贸然开口，只是紧紧握着手中那颗深红色的骨丹，一动不敢动。草地的窸窣声绕着江瑶从前方渐渐移至江瑶背后，江瑶感到身边的这只谜样的生物似乎正在他身边来回游走，像是在辨别着他的气息，腥臭的气味夹杂着似有若无的嘶嘶声，令江瑶不禁头皮发麻。 我边上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江瑶强忍着睁眼的冲动，此时此刻的他感觉自己像是一只待宰羔羊，霍霍磨刀声环绕左右，却迟迟不见屠刀落下。这种诡异却又无法突破的窘境，使得江瑶的神经顿时紧绷到了极点。 怎么办？难道就这么坐以待毙吗？饕餮，你究竟在哪儿？ 鬼哭般的山峰再次摇曳着周围的人形纸片，将阴冷的气息渐渐笼罩在江瑶的周身。江瑶只觉边上那只生物似乎又凑到了自己脸庞，扑面而来的腥臭气味强烈刺激着江瑶的鼻息。这下子即便江瑶再想忍，也是终于绷不住了。 阿切！ 响亮的喷嚏声瞬间回荡在四周，闯下大祸的江瑶心中顿觉不妙，骤然蹿升的危机感令他下意识地睁开双眼，一抬头却正对上了一张不人不鬼的蜘蛛怪脸。又一滴冰凉的粘液顺着怪脸的嘴角滴在了江瑶的脸颊，只见那怪脸狞笑着咧开了那只不成比例的巨口，将满嘴的獠牙对准了江瑶惨白的面庞。 不好！ 几乎是条件反射，江瑶想都没想便一拳打在了怪脸的下巴上。随着他手心中那枚深红色骨丹光芒一闪，那只人脸猪妖眨眼间便哀嚎着飞了出去，重重撞在了后方的树丛中，顺势带倒了一大片人形纸片。江瑶捂着胸口喘着粗气，仅仅是眼角扫过那些人形纸片，一股诡异的压迫感便再次涌上胸腔。江瑶连忙再次闭上眼睛，竖起耳朵辨别着那只人脸猪妖的动静，果然听见窸窣的脚步声再次从远处卷土重来，而这一次更加来势汹汹。隔断了视觉的江瑶自觉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与之战斗，而一睁眼则又将陷入死地，此情此景可谓是山穷水尽。 哼，不是说了让你别乱动吗？ 无奈的话语忽然从天而降，而就在同一时刻，一声震耳的冲击波随之冲天而起，踉跄的江瑶瞬间被掀起的气流刮倒在地，连带着插在四周的人形纸片也被撕得四分五裂，纷纷扬扬飘散而去。 饕餮！ 冲击过后的江瑶再次微微眯开眼睛，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饕餮那道高大挺拔的身影，而躺在两人前方的则是那只陷在地面土坑中被揍得半死不活的人面猪妖。 才走开一会儿就出事，你小子还真会给我惹祸。 饕餮头也不回地吐槽了江瑶一句，随即压着手指慢悠悠地走向那只趴在前方的蜘蛛妖。 既然有本事搞偷袭，那么就应该预料到会有什么后果吧。饕餮冷笑着，对着那只瑟瑟发抖的人面猪妖伸出了手。消失吧。 住手！ 随着一声急切的呼喊，一道法术弩箭瞬间射向饕餮的方向，后者随意侧了下身子，轻轻松松地躲过了光剑，而那只奄奄一息的人面猪妖则顿时像是找到了救命稻草一般，连忙趁此之机爬出土坑，在一阵法术光芒中，猪妖巨大的身形渐渐缩小，最终变换为一只拇指大小的普通蜘蛛，逃也似的窜到了前方那名奔来的少女手背上，藏进了少女的袖管之中。 破坏掉我们的防御法阵不说，还把我们的卫队打成重伤，连我的小猪都不放过，你到底想干什么？饕餮 稚气未脱的话语带着愤愤不平的怒气从前方响起，只见这名突然出现的少女气鼓鼓地瞪着饕餮，毫不客气地呵斥着，言语中似乎早就对饕餮的身份了如指掌。 你是？ 江瑶惊讶地望着这名身穿红色苗人传统服饰、呲着小虎牙的娇小少女，却见这名少女虽然看上去才十岁上下，但语气十足一副大人腔调，银质的头饰整齐地装饰着乌黑的秀发，三排袖剑绑在右手小臂之上，黑洞洞的剑口直指江瑶两人，那副矫健的身姿一看便知经过专门的战斗训练。 哼，这话我还想问你们呢，我可不记得又做过什么事值得你们摆下如此杀阵来欢迎我。 饕餮冷哼一声，抬眼看向少女身后的密林，只见一道道全副武装的苗人身影渐渐从林间引出，而其中走在最前方的是一名满脸沟壑、气场威严的苗人老者。 孤单吗？哼，原来如此。 老者说着，似有深意地瞥了眼江瑶手中的孤单，随后又将视线移到了面前的饕餮身上。 看来是有些误会呢，我们的本意其实并不是针对你，饕餮。 之前那些纸人和妖怪都是你们设下的吗？你们到底是谁？为什么要这么做？ 江瑶从地上爬起身，警惕地注视着前方的人群。 哼，我们一族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长幼山，这里就是我们的地盘，你一个外人有什么资格质问我们？ 红衣少女飞了江瑶一个白眼，插嘴说道。 再说了，要不是因为你拿着那枚古丹，咱们也不会误把你当成敌人，启动紧急防御阵型，这是你自作自受。 因为这枚古丹？ 江瑶疑惑地低下头，看了眼手中那枚散发着妖异光芒的深红色石头，有些不太理解对方话中所指。 这古丹怎么了？ 还装傻？ 看着江瑶满脸茫然的样子，少女脸上的嫌弃愈加明显，机关枪般的数落张口就来。 这古丹肯定是从那只蜈蚣怪身上得来的吧，那股气息老远就闻到了，你知不知道之前就是因为那只妖蛊才害得我们。 既然是误会一场，解开就好了。 老者轻咳一声，对着少女递了个眼神，后者微微一愣，很快也意识到自己似乎有些失言，随即嘟着嘴退到了人群中，不再说话。 妖蛊啊，呵呵，看样子你们貌似知道不少事呢。 饕餮呵呵一笑，显然没有放过先前少女说漏嘴的话。 说来也巧，我正是为了调查那只妖蛊的事才来这里的，你们要是知道什么不妨说说呗。 苗人老者沉默地盯着饕餮那副吊儿郎当的样子，半晌之后摇了摇头，开口说道。 这是我们一族内部的事，不劳烦你插手，我没什么好说的，请回吧。 哼，可能是你误解了什么，我可不是在求你。饕餮平静地俯视着面前的老者，看似淡然的赤红双瞳中却暗含着某种冰冷。不论你们之前和那妖骨之间有什么纠葛，这件事我查定了，就算你不说，我也有的是办法查出来。 你竟敢这样和我们族长说话？ 老者身边的一名青壮苗人怒不可遏地上前护住老者，瞪着饕餮说道， 就算你是饕餮，在这片长幼山里也容不得你放肆。 青壮苗人说着立即摆出战斗姿态，而其余苗人也立即警惕地架起了武器，一时间气氛剑拔弩张。 先别冲动， 老者轻轻扬了扬手阻止了众人，随即又将视线移向了饕餮与江瑶。 我想知道你们为什么要追查那只妖骨，还有灵玉台那边难道也察觉了？ 灵玉台？这些人还知道灵玉台的存在？ 江瑶微微一愣，虽然他已察觉出面前的这些苗人绝不是普通人，但眼下看来，对方的背景恐怕比自己想象中更复杂。 哼，原来你们是在担心这个吗？ 饕餮笑了笑，似乎并不太惊讶。虽然这百年来我一直在为灵玉台做事，但这次妖骨的查探和灵玉台半毛钱关系都没有。饕餮说着看了眼边上的江瑶，因为一些私人原因，我需要知道那只妖骨的来历，这可能和我们追查的某个家伙有关。 某个家伙？ 老者微微眯起眼，转头与身边的青壮苗人对视了一眼，后者的脸色也似乎有些复杂，而这些举动都被江瑶看在了眼里。 与妖骨有关那个家伙可能涉及到一系列的命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特地来这里追查线索。 江瑶观察着老者的表情，小心地开口试探道， 先前听你们说是因为我身上的古丹气息才把我当成了敌人，事实上我们也是好不容易才打败妖骨并从其口下逃生，从这点来说我们的立场是一致的。 是吗？ 老者直视着江瑶的眼神，像是要从江瑶的双眸中窥视出某些信息似的。片刻之后，老者终于移开了视线，轻轻叹了口气，脸上原本严肃的神情似乎也稍稍缓和了下来。 好吧，既然你们那么想掺和进这件事，那我也不拦你们。 老者说着转过了身， 跟我来吧，我会原原本本地告诉你们，在这长幼山里究竟发生了什么。